尖叫，划破每张黑夜，香水都有你的香味，香味消失在那河边，深夜流星对你耳语，梦中面我走过山不远，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间，闹心开眼，那些最绚丽之秀，青天大字是我的诗篇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那是爱情爱来的坚决，我眉间无罪，运动全身交给，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，我眉间无罪，喜欢那捏嘴给，爱得不知不觉，就连无法兑现， 爱情是天真的自卑，甜蜜的爱情的甜，爱情又是天真在天失恋，戒烟的永远没有见， 我眉间无罪，运动全身交给，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，我眉间无罪，喜欢那捏嘴给，爱得不知不觉，却又也无法兑现，我眉间无罪，掌控浪漫氛围，让你走进爱情不归言，我眉间无罪，永无声的终结，感染赛的玫瑰是我最后的告别，

活当中有时候会觉得智慧呢，其实是长在伤口的地方，人人都会经历伤痛，但是并不是人人都会拥有智慧，这是一场灵魂的博弈，只有最终没有被伤痛压垮的人才配得到它。让你痛不欲生的，就是能让你脱胎换骨的，你说呢？ 相见时恩恩怨怨，何时才休罢，黄昏尽晚霞，独行无牵挂。才与潇洒，不问世间仇恨淡如茶，江湖一句话，笑得真些不怕。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又有亮，晚风吹彻入海浪。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蓝天呀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，但愿这一风呀，不会是痴痴白花。花太香，花下风流花似霜，

到九点。 相声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，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。 本将一汽大众飓风 ED4S 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在鸡年里抱着平安，拥着健康，揣着幸福，带着甜蜜，牵着财运。 新年到，祝福到，我仅代表苏宁易购燕郊文化大厦店全体员工，祝愿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，今年行大运，事业节节高。 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，新的空白承载新的梦想。三和长城哈弗汇丰店祝您2017年更辉煌，鸡年吉星高照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，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，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，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，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。城市蓝调，好音乐陪伴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有时候会觉得，其实悲观的人与乐观的人很好交往，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最坏的结果却依然能够接受，而乐观的人与悲伤的人呢却很难接触，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的抵触情绪，他们不愿意感受到那份窒息的悲伤。而对于往前的你来说，你是一个悲观的人还是一个乐观的人呢？ 什么地方给你环境有一点吵，什么地方给你时间还是太早，什么地方给你怕你受了无聊，想要看你想到疯掉， 什么起来的心自己是不潦草，什么起来的心情绪是不浮躁，什么起来的心疼我按耐不了， 有话想说写信就好， 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白，想写封信给你写成吉祥祷告，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，想要抱你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味道，想来你就跑，不跑就停，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经过思念不断发酵，想来你就跑，不跑就停，也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想来你就跑，不跑就停，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经过思念不断发酵，想来你就跑，不跑就今夜燃烧不了，就今夜燃烧不了、哦、当时的地球到了、 想说写信就好，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明白，想写封信给你写成吉祥报告，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，想要抱你想到疯掉，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你就跑，不跑就停，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不断发酵，想到你就跑，不跑就今夜燃烧不了，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想到你就跑，不跑就停，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 子也该少不了。哦，当时的啤酒泡泡。 其实这个社会呢是现实的，也是残酷的，每一个人都想要改变自我，得到自己想要的，所以总希望得到一个乐观者的垂青，可是到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乐观者来了又走，剩下自己一个人独自感受着悲观，好像生活就是这样哈，总会有着一些无可奈何。 一片片落叶未开出个花园，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，每只蝴蝶为了飞，为了翩翩起舞，先做一个茧。心里黑暗深，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人忘返留恋。你的身边要比诗比天边还遥远，勇气怎么出现？当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，幻想出一个世界，谁会错过痛苦漫长情节？告别天悲黑，只有我了解这心的感觉，没有资格去付出一切。没有遇见你，认识你，喜欢你，爱上你，感谢我每滴眼泪。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，好歹值得你为我改变。心如金石，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，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。 幸运像是天使的礼物，我们不要辜负这幸福，一定要更加幸福。 爱上你， 我爱真的是那么的少，我们就 一起数 天的不一个爱不会打扰。 一片片落叶未开出个花园，首先就爱过整个冬天。每只蝴蝶为了飞，为了翩翩起舞，先做一个茧。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人往返留恋。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，勇气怎么出现？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，完成所有的画面，就算隔了三天尝过一遍，深喜悦黑，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没有值得去付出一切。没有遇见你，认识你，喜欢你，爱上你，感受我每滴眼泪。只有你明白我有多。 别值得去付出一切。能够遇见你，认识喜欢你，爱上你，相信我没你眼泪。只要你明白我这么珍贵，我会记得你为我甘愿。今天继续温柔交换我灿烂笑容，每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。 说这世界不够完美不够好，你是在给我们轻松给它变得美好，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，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，一起找到。 说吧，说你爱我吧。 心事

就当作深深的功课，宁愿享受一个人。就你几次沙发上来着，我们决定为爱放把火，推翻爱情无聊的规则。你说你早点放掉我梦里女神一百多，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。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，想太多，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。 知道吗？如果想要走出阴影，就要让你的脸面向阳光。如果你想摆脱平凡的生活，就努力让自己高傲的飞翔。如果你想告别懦弱，就让心在历练当中慢慢坚强。入心的人呢，注定是活得辛苦的，因为太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。你说呢？所以希望广播前的你，平时在生活当中呢，可以活得简单自在一些。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，我是孙斐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

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寒心，谁让你烦心，让我来哄骗你。 有些话藏在心里，心有灵犀，不需要原因，我就能感应。好想天天这样和你开心，不在乎主题， 感觉永远迷 信。我明白全世界只有你最真心，我都快要伤心。 塞不清没有的电话，我好啊，总讲得好尴尬。思念啊，像每天花不完的胡渣，我只有最简单的办法，写一另一封情书寄到你未来的国度，要为我仅存一份坚固的幸福，把一另一封情书写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。你的每个梦想有我照顾，塞不进漫游的电话，我好啊，总讲得好尴尬。思念啊，像每天花不完的胡渣，我没有更有效的办法，写一另一封情书寄到你未来的国度，要为你仅存一份坚固的幸福，另一封情书写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。你的每个梦想我会守护，写一封情书寄到你未来的国度，要为你隐存一份坚固的幸福。一封情书写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，你的每个梦想我会守护。 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 3D，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大吉大利，恭喜发财，三和联通祝福1033所有的听众朋友，鸡年吉祥如意，